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红军说了一句：“啊，我是怕他们修改。”菲比一下子就愣住了。看菲比还愣着，红军就只好解释说：“我对那两家比较放心，但是我对范宇宙不放心。他自己明确讲过，他会用三家公司的名义分别投 ICE、科曼和咱们的产品。也就是说呀，他手里就会有这三家的方案书和报价。我没想从他那里打听 ICE 和科曼的方案和报价，但是也得防着他把咱们的东西透露给 ICE 和科曼呢。”菲比说：“你要是这么不放心他们，当初干嘛要让他代理咱们的产品呢？那胖子多烦人呢！上次来我送他出去，电梯都来了，他还拉着我手不放。”菲比说着，就用左手使劲地擦着右手的手背和手腕，好像范宇宙上次留下的痕迹还在似的。红军听了，心里一阵别扭，觉得像看见自己心爱的东西被别人拿起来又放下了一样，就又在心里重重地向范宇宙的母亲的母亲打了招呼。红军接着菲比的话说：“范宇宙有能量，他能在很短时间里和浦发的人混得那么熟，咱们找的另外两家代理都比不上他。咱们做浦发项目啊，一直都是从正面做的，任何私下的暗地里的东西都没搞，不是浦发里就没有人想搞，人家是不敢和咱们搞啊，这些都得靠范宇宙到时候具体操办了。”菲比又问：“那到底什么时候把标书给他们呀？总不能拖得太晚，最后人家都来不及了呀。”“ 只能尽量拖了。对了，等一下你先把技术方案给他们，即使他们把一些核心内容透露给 ICE 或者是科曼， ICE 和科曼也来不及改他们的技术方案了。价格嘛，能多晚给就多晚给。” 红军刚说完，手机响了。红军看了一眼号码，就挤了下眼睛对菲比说了一句：“哎，喜欢你的人来了。”然后接通了手机，等里面的人问候完，就笑着说：“老范，我还在公司呢。”菲比一听原来这个所谓喜欢自己的人竟是范宇宙，气得狠狠地瞪了红军一眼。范宇宙冲红军大声喊着，连坐在对面的菲比都能听得见：“ 老红啊，你真沉得住气呀，你我这儿等着你的标书呢，你赶紧发过来，我们好打印装订啊。” 红军笑着解释说：“哦，还差一点就快好了。老范，你放心，一定耽误不了。他们最后弄好了，我就马上给你送过去啊。” 范宇宙又说：“ 哎，还有啊，我上次不是给了你两家公司的名字吗？让你一家一份给我做好授权书的。哎，你啊，再给我的泛舟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也做一份授权书。我现在还没有想好究竟用哪家来投你们的产品。哎，我告诉你啊，老黄，我是一颗红心，三种准备啊。” 红军觉得有些意外，便说：“你当初不是决定用泛舟来投 ICE 的吗？ 我看你啊，不是一颗红心，你是有三颗红心，典型的三心二意。” 范宇宙好像根本就不在乎红军对他的调侃，说：“ 我还没想好呢， ICE 和科曼也都是给我这三家公司都做了一份授权书， 我可能啊得在最后一分钟才能定啊。 红军一听范宇宙不再确定用他自己的范州公司代理 ICE 的产品，隐隐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他不动声色地说， 行啊，那我们就再做一套授权文件，这些文件都要原件正本，电子邮件传真什么的都不行啊。等一下我和彪叔一起给你们送过去吧。 范宇宙沉吟了一下才说， 哎呀，那也太折腾你了吧，你何必亲自跑呢，我可以派个人去取一下就行了嘛。 红军坚持， 好，没事儿，我也该去你那里拜访的嘛，我本来啊就已经安排好了等一下去的，你的那两家公司的授权文件正本我们也要送过去的嘛。 范宇宙看红军的样子是主意已定，就说， 那好吧，哎，你可要尽快赶过来啊，你要是过来晚了，明天我可只能投 ICE 和科曼了。 红军挂断手机看着菲比笑着说， 哎，李荣伟他们都撤了吧？ 菲比也笑了说， 刚才一下子就都没影了，这些天呀把他们几个累惨了。哎，你知道吗，他们私下里管你叫什么，叫你表叔，因为你一见他们就说彪叔彪叔，他们就说干脆着你当他们表叔得了，求你啊别催彪叔的事儿了。 红军开心地笑了起来，对菲比说， 哎，你今天晚上想不想和我再熬个通宵啊？ 菲比兴奋地说，想啊想啊，我早就准备好了。 红军又说，嗨，可是咱们这次熬通宵的地方你会不太喜欢，范宇宙会一直陪着咱们，对了，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菲比撅着嘴嘟囔着， 早猜到了，你刚才在电话里不是已经定了吗？哎，我可真命苦啊。 哎，对了菲比，你要先按刚才范宇宙讲的给他的范州公司也做一套授权文件，然后把标书文件都存到一个移动硬盘里准备好，咱们10点钟出发。现在的话呢，你去搞些吃的来吧。 范宇宙在北京可以称得上是狡兔三窟了。红军和菲比按着他说的地址，又不停地用手机请他指示方向，总算摸到了他位于城西航天桥一带的一个办公地点。这是一座4层高的土里土气的小型写字楼，一看就是从国有企事业单位以前的那种老旧办公楼改装的。到了门口，保安已经下班了，大门洞开。红军打量了一下，确信这楼里是没有电梯的，他便拉着菲比的手顺着楼梯爬上了4楼。他俩沿着4楼的楼道很容易地找到了范宇宙的那几间办公室，因为只有那儿还灯火通明。等他们快走到门口了，红军想松开菲比的手，却被菲比紧紧地攥着。红军扭过头瞪了菲比一眼，又朝门口努了努嘴，菲比这才做了个鬼脸儿，松开了手。门口没有任何牌子，根本看不出是什么公司。红军敲了敲开着的门，范宇宙呢在里面答应了一声，很快走了出来。红军一看到范宇宙，就觉得和他上次见到的那个相比好像换了个人。范宇宙穿的是一件黑色的中式小棉袄，敞着怀，露出里面的毛衣，下面是一条像绒裤似的运动裤，脚上蹬着一双厚厚的毛绒拖鞋，就好像是住在四合院里的老北京，夜里刚到外面上了趟厕所回来。范宇宙张着大嘴笑着和红军握手，一眼看见菲比正站在红军的身后，就立刻抢上一步和菲比握着手，一直拉到沙发上请他们坐下才放开。红军忽然感觉有些冷， 起初以为是范宇宙的龌龊让自己打了个寒战，他马上就明白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是这间房间太冷了。他扫了一眼房间里忙碌着的几个人，都是一身厚重的打扮，墙上挂着个空调，却还蒙着罩布，看来范宇宙是够精打细算的，要么当初买的只是夏天用的单冷空调，要么虽然是冷暖空调却舍不得开。红军看了眼菲比，菲比也正看着他，嘴唇好像抖了一下，他俩的风衣在坐车和爬楼梯的时候都一直拿在手里，实在不好意思，都进了房间还特意把风衣穿上。红军便把风衣严严地捂在腿上，菲比也学着做了。红军从菲比手里接过一个大信封，从里面取出订成三份的文件递给了范宇宙。范宇宙一边招呼人倒茶，一边接过去看了看，又问： 授权书什么的都齐了，哎，对了，方案书呢？还有报价表呢？ 红军从菲比手里又接过了一个移动硬盘，晃着对范宇宙说：都在这里头，让人拷进去吧。范宇宙便站起身说了一句： 那咱们干脆上那屋吧，他们都在那里头忙活呢。 红军和菲比跟着范宇宙来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几个人守着几台电脑和几台打印机，桌上落着小山一样的 A4 纸，还摊着打孔机等装订工具。范宇宙对其中一个人说： 哎，你帮这位小姐把他们威胁的方案书倒进去。 然后就拉过两张椅子和红军坐了下来。范宇宙一脸得意，他对红军说： ICE、科曼还有你们威胁这三家软件公司的标书啊，嘿嘿，都在我这间小屋里头呢。那两家的已经都快打印完了，你看那不都开始装订了吗？就剩你们的了。 红军笑了笑没说话，眼睛盯着菲比在旁边电脑上的操作。范宇宙又说： 老红啊，其实我知道你干嘛非拖到这么晚才来，你是信不过我呀，担心我把你们的东西传出去，对吧？ 红军又只是冲范宇宙笑了笑，还是没说话。范宇宙伸出手，把旁边一张桌子的抽屉一下子拉开，让红军往里面看。红军探头看了一眼，里面放着各种花花绿绿、形状各异的手机，足有十来部。红军一时不明白范宇宙的意思。范宇宙咧开嘴笑着说： 嘿嘿，这全是他们这帮人的手机，全让我给收了。关了机往这儿一放啊，哼，谁也别想往外打，短信也别想发。哎，你再看啊，这几台电脑都没有网线，全都是不能上网的。公司里的电话我也把线给拔了，切断一切对外联系。嘿嘿，现在啊，这儿只有我这一部手机能用。要不刚才你在路上打我公司电话没人接呢，线都已经给拔掉了。 范宇宙越发得意起来，他接着说： 哎呀，你们三家的标书我这儿都有，你怕泄密啊，我比你更怕呢。你担心你的东西让 ICE 或者科曼知道，我还更担心那几家投标的系统集成商把我的东西都给搞走了呢。你想想，我要是把你的东西告诉了余威，哼，那小子肯定会调整他们的方案和报价，但是他不会把调整后的东西再给我呀，只会在最后一分钟给他另外的几家代理商，因为他也不相信我呀。 红军不想和范宇宙讨论这些，便又笑了笑说： 你打算 怎么定你的投标价格呀？正好和菲比一起忙着的那个人拿着一份打印好的表格走了过来，递给了范宇宙。红军看了一眼，是自己给范宇宙的威胁软件产品报价表。范宇宙仔细地看着，又让人拿了一个计算器托在手上算开了。过了一会儿，范宇宙抬起头对红军说： 老红啊，你们给我的这个价格倒还不离谱，我看这样吧，你这个价格我拿来做参考，再加上我这里要留出来的各种费用和利润，关键是考虑我的投标总价在所有投标的代理商里面排什么位置最好，不能最高也没必要最低，咱们呀先争取中标再说，等浦发定了我的标，也就定了你的软件，咱俩再最后敲定你给我的最终价格，你看这样怎么样？ 红军想都没想就说：你到时候再来找我要的价格，肯定比我现在给你的价格还要更低吧？范宇宙一脸坦诚，但是他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说： 那是肯定的，不然我还去找你干嘛？我现在就算拼命杀你的价格，再杀也杀不下来，而且最后如果没中标还白费劲儿了。我大致算过了，这个项目在签合同之前还有以后的验收付款，大概都需要留出多少钱来打点，我算的数应该比较靠谱，但到时候真正得给出去多少，这可谁也说不好，又不能打出太多的富余量，不然投标的总价就太高了。所以啊，我想和你来个君子协定，到时候咱们再仔细核算你给我什么样的底价合适，好不好？ 红军很爽快地回答：没问题，那就等中了标再谈。红军的干脆利落反而让范宇宙有些意外，便问了一句： 那就这么定了。老红啊，你就这么放心啊？ 红军笑了，他拍了一下范宇宙那又宽又厚的肩膀，也悄声说： 老范，你给浦发的卖价都定了，可你从我这儿拿的买价还没定呢。等中了标，你就必须买我们的软件交给浦发，如果到时候我坚持今天这个价格不降价的话，你也只能接受，有什么损失都只能你自己扛了。既然你对我这么放心，我为什么要对你不放心呢？我可以答应你，只要你不搞破坏性的低价竞标，咱们用合理的价格中标以后，如果你那里发生了一些预想不到的费用，威胁儿会和你共同承担。老范，你记住啊，我不会做让你日后骂我的事情。范宇宙认真地听完红军说的每一个字，眼睛直直地盯着红军，过了足有半分钟，才用手也拍了一下红军的肩膀说： 老红啊，你这人实在啊。 红军感觉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活像是一只熊掌。范宇宙又补了一句： 哎，还有啊，我不说你肯定心里也有数，到时候跟你要折扣的时候，我可不会给你列个单子，上面写着送给谁多少钱，送给谁值多少钱的什么东西，我就会告诉你我整个的打点费用是多少。 红军笑了，他说：我才不会管呢，钱也好东西也好都是你安排的，和我和威胁什么关系都没有，我们也根本不知情，你总共打点了多少钱，你自己最后赚了多少钱，我呀也都不关心。范宇宙也嘿嘿地笑了几声，用手在红军的大腿上拍了一下，眼睛已经瞄向菲比那边去了。凌晨4点多钟，所有的标书都已经完全做好，放进纸箱里密封起来。 范宇宙也把他躲进另一个房间打印好的最终投标价格单放进信封里封好，只等着早晨开标的时候用了。红军和菲比在四楼的楼梯口和范宇宙道了别，走下楼去。菲比一等到范宇宙的身影被楼梯挡住了，看不到了，便说了一句：“ 冻死我了。” 然后一下子扑到红军的身上，差点把毫无准备的红军推下楼梯。红军忙抓住楼梯扶手站稳了，把菲比搂在怀里说：“ 冻坏了吧？我也没想到他们这儿像冰窖似的。” 说着又把手里的风衣搭在菲比的肩上。菲比把红军的风衣推还给他，边下楼边穿上自己的风衣。他把所有的扣子都系上了，还把腰带勒得紧紧的，又把领子竖起来挡住耳朵。红军在旁边看着，又想起了那天在咖啡馆外面看见的菲比，禁不住伸手过去揽住了他的腰。上了出租车，红军把头放在后座的头枕上仰着，菲比靠着红军的肩膀，两个人都一下子感觉疲倦极了。向司机说了菲比的家的方位以后，好像都再也没有说话的力气了，只有握在一起的两只手在互相的摩挲着。不久，车停在了一个立交桥下的十字路口，红军抬起眼睛向四周看了看，瞥见立交桥下背风的地方有几个夜宵摊儿，一群民工模样的人正在围坐在几张小桌子旁边，有的干脆蹲在地上，一边吃喝一边高声地说笑着。红军晃了晃肩膀，把已经有些迷糊的菲比叫醒。菲比抬起头嘟囔着：“ 到了吗？” 红军说：“还没呢。你看外面那帮民工，人家吃香的喝辣的，嘿，你看他们笑的，连我看着都感觉变得高兴了。”菲比挣扎着转过脑袋，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就又把脑袋重重地垂在了红军的肩膀上，嘴里说：“ 那你也下去和他们笑去吧，我看你好像和他们挺亲的。” 红军用手轻轻地拍了拍菲比的头，说：“哎，你看人家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哪像咱们呀，这么晚还没到家呢，每天都过得惊心动魄的，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菲比的身子拱了拱，让自己更舒服一些，咕哝了一句：“ 是你不高兴，我每天一见到你就特别高兴了。” 绿灯了，车子慢慢开动。红军把脸贴近车窗，想再仔细看看这帮令他艳羡不已的快乐的人。放在炉子上的锅掀着盖子冒着热气，每个人手里端着的碗也都冒着热气，就连正在叫唤的民工们的嘴里也都丝丝地冒着热气。红军觉得浑身好像也暖和起来了。上午九点刚过，才回家没几个小时的红军就被手机闹醒了。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肖斌打来的。红军已经从迷糊中完全的清醒过来，肖斌是被他派去浦发的开标现场了解消息的。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圈子圈套》第一部，演播文天。 上午九点刚过，才回家没几个小时的红军就被手机闹醒了。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是肖斌打来的。红军现在已经从迷糊当中完全的清醒过来。肖斌是被他派去浦发的开标现场了解消息的。红军一接通电话就问：“哎，肖斌吗？怎么样？”肖斌回答：“刚开完标，没几分钟就开完了，我差点就来晚了，还算正好赶上。”红军有些不耐烦，又问了一句：“几家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肖斌忙说：“哦，共来了9家投软件标的公司，其中3家投的咱们的产品，是嘉禾系统、创兴伟业，还有泛舟公司。”红军立刻问：“泛舟？你怎么确定泛舟投的是咱们的软件呀？”肖斌解释着：“唱标的时候念的呀，投标商的名字是谁，投的主要软件产品是哪家的，投标价是多少，泛舟是投的咱们威希尔的软件。”红军沉吟了一声，又接着问：“几家的投标价都怎么样？”电话里传来一阵稀稀疏疏的声音，肖斌打开他刚才记下数据的纸片，念着：“按投标价从低往高排，嘉禾系统排在第二，创兴伟业排在第三，前面是一家投科曼产品的公司，他们报的总价最便宜，泛舟公司排在第六，后三家就都是投 ICE 的了，也是价格最高的三家。”红军镜子喃喃地重复着：“2、3、6。”忽然回过神来，想起肖斌还在电话上呢，就赶紧说：“没有宣布有谁的标书被废标了吧？”“挺好，2、3、6，嗯，咱们的阵势不错，没事了，你回公司吧。”红军挂了电话，还在重复着2、3、6，很快又沉沉地睡着了。接下来的几天，浦发集团一直在热热闹闹的评标，在开标当天，韩香就被金总直接点将，空降到专门成立的浦发集团现代企业管理示范工程领导小组当了常务副组长。金总挂了一个组长的虚名，由韩香负责具体工作。开标当天的下午，韩香就率领评标小组的10多个人，几辆车浩浩荡荡地开到京北小汤山的一个度假村，开始封闭式的评标了。评标小组分成2个部分，一部分负责技术，一部分负责商务。负责技术的是由姚工牵头，除了浦发自己的人，还包括几个从外面请来的专家。北京这地方精英荟萃，那么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外脑多的是。商务部分由韩香本人牵头，人数也不多，都是浦发自己的人。浦发忙活开了，红军这里倒平静了下来，甚至显得有些清闲了。红军给范宇宙打过一个电话，问他为什么最后一刻决定以泛舟公司的名义来投威希尔的软件，而没有用泛舟来投 ICE。 范宇宙打着哈哈说自己其实没考虑那么多，最后关头慌乱之间就这么投了，反正3家公司都是他自己的公司，没什么区别， 范宇宙倒是兴致勃勃地邀请红军一起吃个饭，说头一次给红军打电话就提过，结果红军没给面子，现在已经这么熟了，应该可以了吧。最后还专门提到也请红军把菲比约上一块儿来。他这最后一句话让红军下决心再一次的推辞了。红军几乎每天都会在晚上和姚工通一次电话，聊一聊评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姚工是真心希望红军和威希尔能赢得这个项目，因为他觉得这样才能保证项目获得成功。红军曾经都担心姚工的倾向性太明显，明显的倾向性反而会让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但是很快红军就放心了，姚工其实很老练，甚至是狡猾。红军想，这大概和姚工喜欢历史有关吧。他看了那么多尔虞我诈的东西，虽然不耻，但也学到几分了。红军没有主动给韩香打过电话，倒是韩香每隔一两天就会打过来一次。虽然韩香每次都说红军可以随时和他联系，但是红军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让头一次操办这么大项目的韩香感到红军在给他压力。一个多星期以后，评标结束，评标小组也就结束了在度假村里的甜蜜舒适的日子，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了。圣诞前夜快下班的时候，红军放在办公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红军接起来，原来是韩香又打来了。红军刚问候了一声，韩香已经直入正题。红军，下午刚开了总经理会，主要商量了软件项目的事情。红军的心跳立刻加快了，所有的神经都紧张起来。他立刻坐正身子，但是语调仍然很平静。哦，是吗？有什么可以稍微透露一下的？韩香的思路一向很严谨，表达也很周密。他不紧不慢地说，我先汇报了评标的情况，是姚工整理的技术部分评标的结论。投你们威希尔的那三家和投 ICE 的那三家，技术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当然，标书其实都是你们和 ICE 这些原厂商写的，投标商呢，都是在上面加了个壳。对了，你们两家的技术方案都写得很不错。ICE 的在产品功能的说明上更清晰，你们的在项目实施方法和培训服务上都考虑的最全面，也把产品的特色和优势充分体现出来了。技术评分嘛，投科曼产品的那三家都比较低，方案不怎么样，连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外行啊都看出来了，他们的方案里啊居然还有不少内容用的都是繁体字，估计是北京的人做了一部分，香港的人做了一部分。可是啊，花不了几分钟就能整合好的东西怎么都没顾上呢？哎，我的商务小组里有人说现在科曼正乱着呢，香港人和大陆人打起来了，是吗？红军先是嘿嘿笑了一下，没有顺着韩香的问题接下去，他不想聊科曼的事情。韩香刚才说的他已经早从姚工那里知道了，但是不好打断，更不能显出不耐烦。红军说，嗨，科曼一直是这个德行。对了，技术上还有什么结论啊？韩香又言归正传，他说，结论就是刚才说的了，不过今天开会的时候柳副总倒是很不客气地提了一条，他说他还是以前就提过的那个观点，科曼软件里的财务功能太弱，只能叫做会计软件，不能叫做财务软件，记账用还可以，但是成本管理和集团化科目汇总等几个方面的功能就都太弱了。红军听到这些 心想这柳副总的态度很强硬啊，不知道他会如何攻击威胁。韩香接着他的思路说，商务部分我以前都和你聊过了，今天主要是向金总汇报了一遍，投你们产品的三家排在236，投科曼的三家排在145，哦，投 IC 的三家价格都很高，排在789。对了，你提过几次的泛宇宙啊，很有意思，他不是用三家公司的名义分别投了你们三家的软件吗？他这三份标书的价格分别排在第五、第六和第七，位置占得很不错呀。红军其实一直在琢磨范宇宙这个胖子的确是独具匠心，他投威希尔的价格比威希尔的另外两家代理都高，他投科曼的价格也比科曼的另外两家代理都高。 ICE 采取的是高价竞标策略，而他投 ICE 的价格却比 ICE 的另两家代理都低。韩香似乎知道红军在想什么，他说，哎，你是不是也觉得范宇宙这阵势布得不错呀？你听我说了下面的以后啊，你就更得佩服这小子了。整个会上金总没怎么说话，更没表态，但他在开会之前专门和我交了底儿。红军的手机都快被他压到耳朵里去了，他不想漏掉一个字。韩香这么沉稳地讲了半天，红军已经确信他这个电话不会带来什么坏消息，虽然说心情轻松了一些，但是仍然高度关注着浦发决策层的一举一动。红军没出声，他生怕把韩香引到别的话题上去。韩香有些神秘地说，上午老板找我说，这些天呀竟是找他提软件项目的事情的，上边也有人给他递条子打招呼，软件预算1000多万，整个项目大概3000万，全都盯上了。金总说他压力还挺大。红军的心又紧了起来，试探了一句，金总得顶住啊，软件这种项目可不能拿来送人情啊。韩香笑了说，我跟金总久了，我知道他心里有数，他告诉我呀，问题不大，这次的钱全是浦发自己出，当初曾经想报到部委里面立个项，要些资金支持，现在一想幸亏没去弄，不然这事儿可就不能自己说了算了。你想啊，自己的钱自己的项目，金总的口气就硬了，方方面面的人打招呼来啊，也只能说是请关照一下，不敢明确提要求。金总也说了，这软件项目毕竟是一个高科技的项目，也就你们几家能做，有些人看着眼馋，也只能恨自己手不够长，只不过盼着能分一杯羹就不错了。金总开玩笑说呀，要是浦发想再盖个新楼可就没这么清静了，连垒猪圈的都敢托关系找上门来。红军心里一下子想起浦发大楼的那个很不协调的台阶和大门，不知道是由什么水准的人凭关系承包到的项目，不觉暗笑起来。韩香肯定不知道红军在想别的，他顿了一下，语气低沉了一些说，不过还是有好几家的确得关照一下，想办法从项目里切出一些不太关键的，他们又能做的分给他们做一下，或者干脆啊，就是让他们再倒一下手赚些钱，面子上过得去就算了。金总只是这么一提啊，具体的就得由我来操办了，哎，到时候你好好帮我拿拿主意。红军接口道，哎，这事儿啊得和将来中标的投标商来定，谁中了标成为总承包商，你就让他切出一些交给那几家关系户做就行了，我们这些软件厂商一般不会参与这些的，不过如果中标价太低，总承包商恐怕就没有太多利润空间来做这些了。韩香立刻说，就是啊， 所以我们不打算让投标价格太低的那几家中标。不然的话呀，虽然我们选标选了个最便宜的，可他的价格压得太低，什么都操作不了啊。那些该照顾的他也无能为力，今后我们这个项目反而会遇到麻烦。所以我刚才说那个范宇宙精明啊，他报的价就很合适，估计他都留出这些空间了。 红军试探了一句，那看来 ICE 也很精明啊，他们的三家代理商就都是清一色报高价，最高的三家都是 ICE 的呀。韩香不以为然地说， 我倒觉得他们的初衷不是这个。招标时公布的评标规则就是综合考评最高分的中标，而不是最低价的中标。ICE 就是看中了这一条，他们想把合同签得越大越好，所以那三家的投标价高，很可能是因为 ICE 报的软件价格本身已经很高了，而不是那三家给自己留出了足够的利润空间。另外 ICE 可能也是太自信了，觉得他们朝中有人呢。 红军明知故问地来了一句，你指的是？韩香回答， 你肯定知道我指的是谁，柳副总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说这个，我呀是想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这个项目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定不下来。 红军的料想得到了证实，他并不觉得意外，也没有失望。你说，我听着呢。韩香就干脆挑明了， 柳副总在下午的会上明确谈了他的看法，他列了几条理由，结论就是应该选 ICE 的软件。至于在投了 ICE 产品的三家投标商里面选谁，他说他没意见，选哪家都可以。不过最后加了一句，说咱们浦发总不能选最贵的吧，招了半天标，结果招了个最贵的，也太说不过去了。看来那个范宇宙也没少做柳副总的工作。范宇宙投 ICE 的不就正好排在第七吗？比另两家投 ICE 的都便宜。 红军有些着急，他尽量克制着自己问道，柳副总有没有说他对威险是什么意见？金总是怎么表示的？ 韩香回答，柳副总很有意思，他明确的表态说呀，科曼的软件不行，又明确说 ICE 的好，可就是一句都没提你们威险。至于金总嘛，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金总对什么也没表态，不过呀我心里有数，金总对你们威险其实就是对你本人印象非常好，我想其他几个人也都看出来了。 红军也相信金总应该对自己印象不错，如果金总没有其他的考虑因素，他在主观上倾向于威胁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红军也估计到了，这种大型项目的最后决策，金总一定要争取领导班子的一致通过，他不仅不会出什么力排众议的风头，甚至只要决策层有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见，他也不会用少数服从多数的规矩来强行表决通过。这次的软件项目的确风险不少，金总又没有什么切身利益牵扯其中，他绝对犯不着由个人来承担责任。项目如果大获成功，自然是他一把手领导有方，项目一旦出了问题，也是整个领导班子集体做的决定，大家都没有经验嘛。不管怎样，他金总都绝对安全，而且这个软件项目也没有什么不可迟延的时间表，意见暂时统一不下来就先拖着吧。 红军这么想着，对韩香说，估计柳副总也是看出金总对我们威胁印象好一些，所以他才闭口不提我们，反正他对 ICE 的倾向性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嘛。我感觉金总不会急于表态，他大概也不会急于搞表决。韩江，你刚才说的对， 威胁尔和 ICE 的这种焦灼状况可能会让项目先拖一下。你和我都不用急，有时候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干脆都妥协，反而选了第三方。这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事情，我在项目里不止碰上一次了。好在这次科曼看来机会很小，柳副总那儿又坚决地否定科曼，所以估计这次不会出现双方都退一步，结果选了科曼的情况。红军说到这里顿了一下，然后他平静地对韩湘说：韩湘，我的想法是，这种焦灼的时候一定要沉得住气，以不变应万变。以我的感觉，这种情况下能最后获胜的原因，一定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没做错什么。红军忽然觉得自己的话怎么像绕口令，正想再表达的清楚一些，韩湘已经了然于胸。他说：对，红军，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还是以静制动吧。对了，我正想告诉你，好好过圣诞、过元旦，等明年再见分晓吧。红军刚挂了电话，菲比就进来了。他冲红军一笑，然后说：哎，今天你请我吃圣诞大餐吧。红军笑了：你怎么像个要饭的似的？我不是说了吗，等签了浦发的合同，我再请你吃大餐。在此之前啊，只能是豆浆稀粥的标准。菲比撅了嘴说：那能不能等喝了豆浆、吃了油条以后，你带我去教堂看弥撒呀？红军拗不过去，只好说：好吧，先喝豆浆，再去教堂看看有没有湿粥的，再要碗粥喝。菲比这才眉开眼笑了。转眼过了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早，一月底就又要过农历新年了。 听众朋友，王强成名作《职场商战三部曲》《圈子圈套》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文天，录音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